二十集。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孟昭回过神来，他转身看过去，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门边。 是不是孟警官？不好意思啊，来得有点晚了。 这就是赵彤当年的班主任张玉。 赵彤？哦，对，他是自杀的。怎么说呢，学习压力太大了吧。 孟昭打量着对面这个男人，四十多岁，舔着微微发福的肚子，跟记忆中那些沉默寡言的中年男老师不同，对方看上去甚至有点油滑。孟昭不打算跟他绕弯子了，他把自己的猜测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跟学习压力无关吧？据我了解，赵彤自杀是因为班里有一群人对他实施校园暴力。既然事情都闹上了法院，您不会不知道吧？ 对面的张月显然愣了愣，很快就改了口。 那是我记错了，好像是有上过法院的事情，事情已经最多过去十年了，我实在是记不太清楚了。 最近的新闻看了吧？周衍被人杀了。 孟昭很快就摸清楚了对方的性格，对付这种人用一本正经的压制语气说话显然是不太奏效的。于是孟昭换上了一种跟对方很熟悉的语气说： 说实话，调查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明确线索，我也是凑巧知道了当年这件事，想过来碰碰运气，看看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系。张老师，我们警察这边也正为这事犯愁呢，您跟我说句实话，这周衍跟赵彤当时在学校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孟昭的语气即刻就起了作用，对方挺吃这一套的，他努力地回想了一会儿才说： 孟警官，说真的，那年我家女儿也高考，我实在有点顾不上班里这些事儿，所以在管理上有些疏忽，校园暴力这事儿，我还是赵彤自杀之后才知道的。不过周衍和赵彤之间应该没什么矛盾，周衍这孩子不是个喜欢出头的孩子，性格也比较温和。我还记得有件事儿，当时班里周考，那次是我监考，赵彤的二 B 铅笔丢了，没法涂卡，我让他跟周围的同学借一下，结果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借他。还是周衍隔了两个位置把铅笔扔给他的。 眼前这老师说的这件事儿，跟周衍记录在日记本上的那几句话重合了。孟昭知道他这次没在说谎。 那当年带头对赵彤进行校园暴力的学生您还记得吗？ 这我真的不知道。赵彤自杀发生之后呢，学校就禁止讨论这个事儿了。当时学生们都高考嘛，因为怕他们心里出问题，我也就没再提过这件事儿。 孟昭观察着对面那个男人的神情，在心里判断着他到底有没有说谎。 这起校园暴力案到底跟周衍被杀的案子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无关的话，一桩已经上过法院的陈年旧案，就算中间藏着没调查清楚的细节，市局大概也不会投入警力重启调查。如果有关的话， 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是程韵发来的消息。 昭哥，你看这张照片。 孟昭点开程韵发过来的照片，十年前的照片像素不高，但是关键信息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照片上一个头发有些凌乱的女人举着一块牌子，上头写着杀人偿命四个大字，背景是文昭高中。十年之间，文昭高中的校门并没有翻新过。孟昭用手指把照片放大，尽管像素有些失真，人的相貌在十年之间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孟昭可以确定，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就是周衍生前请的家政阿姨赵云华。 照片上的赵云华当年还扎着长发，三十五六岁的模样，虽然看起来面容憔悴，但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老态，让人很难相信一个尚有些姿色的女人会变成十年之后那个翻着垃圾桶的家政阿姨。 如果有关的话，那赵云华为什么不去找这场校园暴力的真正主使，反而将目标对准了周岩？会是误会吗？还是说赵云华打算先从更容易下手的周岩开始这场报复，然后一个一个地杀掉当年参与校园暴力的所有学生？ 孟昭在脑中过着这两天收集来的信息。 周岩把自己淘汰不用的手机送给赵云华，周岩跟赵云华跳过家政公司私下签订合同，为了避免家政公司从赵云华的工资中抽成。赵云华从四年前开始给周岩做家政服务，一开始只是每周一次的保洁，后来周岩的经济水平上去之后，就开始请赵云华每天中午来给自己做饭。还有周岩从外地出差回来还会特地给赵云华带礼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段亲如母子的关系。假如凶手是赵云华，合作这四年之间，他明明有无数次杀害周岩的机会，为什么会选在四年之后才下手？如果说蛰伏四年是为了计划一场万无一失的谋杀，但勒死周岩的手段又显得并不高明。难道说赵云华最近才得知了某个真相？ 离开文昭高中，孟昭打算先去法院一趟。既然当年这场校园暴力案件上过法庭，那么肯定会有相应的法庭记录。不管怎么说，要先确认一下当时的被告都有哪些学生。 丢了？法庭记录怎么可能丢？ 这要是在市局，孟昭一准会把这股火给发出去，但是这是法院，他只能强压下来。 这个当时资料还没完全实现网络化，负责整理资料的是个实习生，关于那个案子的资料就放在抽屉里，本来打算第二天就送档案室，但是第二天却发现那资料被偷了。哎呦，你可不知道，就因为这事儿，那实习生虽然表现得挺优秀，但最后呢也没留下来工作。 档案室的女工作人员脾气倒是不错，说起话来好言好语，让孟昭有火没触发。 发生偷窃事件也没报案吗？ 哎呦，报是报了，但当时我们那个旧楼，孟警官你也知道啊，破的没比那茅草屋好多少，监控多处损坏，最后也没能查出小偷是谁。因为这案子已经结了，也不是什么大案，最后呢也就只能这样了。 哎，孟警官，这都十几年前的事了，你们怎么又查起来了？ 可能会跟最近的一起案子有关。 孟昭没有明说。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铃声响了，周奇阳来了电话。孟昭走到一旁接了起来。 赵哥，赵云华不见了。 电话里周奇阳的声音有点慌乱。 他今天早上有三家需要上门保洁，但今早跟公司请了假，我刚刚去了他家里没人，又打了他电话关机了。 人民先会局里发协查通告，让火车站检票口和大巴检票口都注意一下，一旦发现赵云华即刻上报公安。还有会局里申请搜查令，先去赵云华家里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如果发现犯罪证据立刻申请逮捕令。 收到。 孟昭出了法院，开车去了赵云华的家里。孟昭办过一些类似的案子，像赵云华这种文化水平不算高的犯罪嫌疑人，一旦想要逃匿，多半第一时间会先想到回农村老家，所以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出没的几率极高。 如果赵云华真的是意图逃匿，反倒坐实了凶手是他的可能性，抓住赵云华的难度倒是不大，剩下的种种谜团就等将他逮捕之后再当面审问清楚吧。